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5月20号星期五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许贵雅。国民党桃园提名现在不演侏罗纪了，改唱波破帮，因为就要鱼死网破了，基层被突袭的那一把火很难消，而且呢就怕桃园之后朱立伦他下一站他还要突袭哪里，是新竹市是苗栗县都要这样搞吗？一个提名也能够搞到竟然万谈，也难怪有人在哭诉朱立伦是绿营派去国民党的卧底，这当然是玩笑话，但是只有国民党的人金马伯郎笑也出来。那还有一个人绝对也是笑不出来，我要说的是普丁。传出来的重磅消息是这样，莫斯科国安高层认定这一场侵略乌克兰的战事已经是失败的，普丁恐怕在3个月内会被推翻。在军援乌克兰的部分呢，美国考虑要提供乌军先进的反舰飞弹，要帮助乌军要突破俄军黑海舰队的封锁，到底要怎么做？最新战况稍后我们有更多的分析讨论。现在介绍来宾，首先欢迎我们从右手边开始介绍，欢迎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董老师。 主持人大家好。 好，欢迎前专家徐清煌。 贵哦，大家好。 好，接着欢迎的是备役陆军少将于北辰于将军。 贵哦好，大家好。 左手边的部分首先欢迎的是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老师。 贵哦好，大家晚安。 好，欢迎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贵哦好，大家好。 以及国民党的文传会副主委黄子泽。 贵哦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稍后我们会独家连线给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要来关心的是习下礼上。现在传闻感觉上好像越来越清晰了，习近平他的权力真的被架空了吗？稍后我们带来石坂老师他的最新观察。我们先从俄乌开始看起。俄乌的战争呢，我们来看哈尔科夫的交战，俄军他攻哈尔科夫，但是反而是被收复的，攻顿涅茨克又被逼退。我们一起来看最新情势。 放眼望去，一艘巨大物体在太平洋海面上缓缓前行，它就是号称全美最强的弹道飞弹潜舰。靠着美国海军精密操作，这艘核潜舰搭载20个核弹头，可以在距离目标数千公里外发射导弹，在过去成为冷战时期主要的武器系统，成功击退各国敌人。不过近日来，美国海军却再度提升警戒，自俄罗斯总统普丁下令入侵乌克兰，加上中国政府蠢蠢欲动，全球各地战云密布，美国海军率先冲在前头，就怕中俄先发制人。美国的超强核潜舰也早已准备好，又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击，只要从保险柜拿出钥匙，上级命令一下就能立即发射导弹，远在4000公里外的目标都能被击中。而核潜舰能让导弹在海上保持不被发现，更能透过水下潜望镜进行巡逻。美军全方位演练就是要和中俄两国正面抗衡。好几艘载有粮食的卡车一路从乌克兰境内准备开往克里米亚，这些画面全被 CNN 拍下来，因为这些全是被俄军偷走的珍贵粮食。 Who according to Ukraine's Defense Ministry has also pilfered an estimated 400,000 tons of grain from Ukrainian farmers in Russian occupied territory. 自开战后，原本有着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就被俄军阻挡海港运作，甚至偷走粮食。根据最新曝光的卫星照就能发现，一艘到运粮食的俄国货船原本停靠在克里米亚，接着一路航行到埃及，再到黎巴嫩，但都被拒于门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怒批俄国行为根本是食物恐怖主义，因为光是今年小麦价格就涨了60%，加上俄军阻挡让粮食无法送出去，中东和非洲贫穷国家更率先受到冲击。 打仗渡河这是兵家常事，敢说你要行高速公路不可能嘛，但是我们看俄军他们有了北顿涅茨克河那两次渡河被团灭那么惨痛的经验之后，他们现在看到河流刚刚在看到鬼看到地到赶快好像呢，河的另外一边有黑白无常已经在那边等着，现在的气场是这个样子。来，于将军，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乌军特别重返北顿涅茨克河，就是灭掉俄军的那一个现场，来相信情况一定是非常惨烈。 这个说句实话，那叫做坦克大屠杀，这叫做大屠杀。应该是二战以后没有发生过这么惨的集体坦克被屠杀事件。那么这一次乌克兰回去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告诉你这个地方我完全控制了，所以说我可以进去把所有的残骸拍得清清楚，这是乌克兰的士兵拍得清清楚。 八架喷气式战机呼啸而过，红蓝色彩烟划破高空。 所有的残骸、所有的战车、履带， 这都不能用了。大家不要认为说这次是不是乌克兰的人回去看看有没有这废铁可以使用，唯一的用处就是当废铁卖掉，没有任何用处。这个战车被打成这样是没有任何用处的。那是为什么这次北顿内茨克河会变成俄罗斯的士兵心中永远的魔障？现在你叫他去说，你可以叫我去作战，但是不要叫我去渡河。你可以叫我去打人，你但是千万不要去渡河，因为这比什么都危险。因为整个团灭73辆坦克车，还有很多的甲车，加起来上百辆，整个被团灭在这个北顿内茨克河的树林里面，这是多么大的伤害。而当我们现在觉得，渡河这么难吗？对，渡河真的很难，一个没有准备的渡河更难。那么为什么他过不去？为什么乌克兰可以过去呢？乌克兰不但过去了这个北顿内茨克河，还建立了桥头堡，整个突入了俄罗斯最核心的防御区域，让他整个伊久姆甚至已经不保了，因为整个补给线被切断。那么俄罗斯过不去，乌克兰怎么过去的？渡河是有程序的，不是随便渡河啊。今天我说，这个河我这个桥一架，我就开始渡过了。我们的一般的行政渡河的想法，最重的先过。为什么？桥刚刚架起来最结实嘛，我最重的装备先过去。最轻的装备最后过，这是一般人的想法，这叫做没有敌情威胁下的想法。目前俄罗斯就是这样做嘛，他认为说不会有敌人啊，整个北顿内茨克河 在打仗他怎么会认为没有敌人？ 因为他有空优啊，他一直认为说俄罗斯有空优，空中不会有威胁，所以说我只要把后面的敌人，就是来自顿内茨克河以后的敌人，我只要顶住了，我前线是安全的，我是从危险的地方往安全的地方来做转进，所以我的前面是没有敌人的，所以他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大辣辣的渡河。可是渡河他完全已经没有遵照有敌情状况下的渡河方式，他就是硬干。那么硬干这就是结果。那应该要怎么渡河呢？乌克兰就演练给你看。乌克兰说，我渡河的时候第一个过去的不是战车，我第一个过去的是征收部队，就是搜索的部队。我的部队先到定位，然后看到了对岸有一个适当的要领，我占领下来。占领下来做什么？不是在那边发馒头发便当，在那个地方到了定位之后，我开始对四周建立警戒，前方有没有敌人，侧面有没有敌人，然后呢空中怎么办？空中还不能先过，因为空中的防空火力对于渡河来讲最重要，所以整个防空随伴的掩护是在河的这一岸，掩护部队的尾巴，我开始对空中开始做整个雷达的扫描，没有问题了。主力部队过河之前，第一波的整个防空部队要先过河，因为你过了河，加入桥头堡，建立了综合性的防卫的桥头堡，包含了反坦克的桥头堡，包含了防空的桥头堡，包含了雷达侦测的桥头堡，包含了整体安全掌握的桥头堡，成立之后，这个部队才能过河啊！为什么？防空我掌握住了，坦克我掌握住了，反装甲武器我掌握住了，敌情征收我掌握住了，这个时候部队才能过河。所以俄罗斯完全没有，所以乌克兰说我做给你看，乌克兰就渡过了北顿内茨克河。难道认为俄罗斯没有想打他吗？有想要打他。俄罗斯没有想要还以颜色报仇吗？想。但是对不起，我的防空网已经建立起来了，你的炮弹连下都下不来，因为我的射程比你远，你要打我你只有20公里，我有40公里，所以我比你远，一寸长就是一寸险，你打不了我。那第二个呢，我的所有的部队我是按照有节奏感的渡河，所以乌克兰说没关系啦，大家都是斯拉夫民族，我拍给你看我怎么渡河， 我来示范一下。你就学着点， 对，拍成了示范影带。可是俄罗斯看不懂，他说需要这样吗？你这样子渡河，最轻的东西先过去，后面如果重的东西不就压坏了吗？应该是最重的过去，后面轻的都能过去。这是完全不同的理念哦。他的想法是，桥刚搭好的时候是最坚固，所以最重的武器要先过。那经过了几次压以后，就变得很轻，那就变得不结实了嘛。那轻的过去，这样才可以安全度过。这是完全相反的理念。第一个，对于他战斗工兵架桥不信任，你架什么烂桥嘛？刚架好才结实，越后面越烂。 照道理来讲，应该都一样结实才对嘛。 对， 因为他要确保我整个部队都过得去啊。 真正渡河在有战斗情况之下，所顾虑到的结实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空中跟前方后方的敌情威胁，这还是最重要。否则的话，会陷你整个部队为全歼。所以他做了这么一个示范，正确的渡河哦，对对，希望俄罗斯看得懂。但是我讲，他已经不敢渡河了，他们听到江河就色变了。 宁可被投降被抓，我也不要渡河。渡河实在太可怕，里面不但有食人鱼，还有鳄鱼，天空上面还有老鹰要抓你，所以他根本不敢渡河。所以整个俄罗斯这一次已经被北顿内斯克事件哈吓破了胆，闻河色变。另外，我讲哈，为什么要给乌克兰这么多的反舰武器呢？反舰武器其实很早，乌克兰就说可不给我鱼叉飞弹。那这个美国就说我会给你需要的。他没有说不，也没有说好。但是为什么现在给了呢？因为整个黑海地区如果你没有给他鱼叉飞弹，他开放不了啊，开放不了，粮食出不去啊，那全世界要饿肚子啊。所以说给了你鱼叉飞弹，鱼叉飞弹多远？不远啊，100公里而已，整个黑海一半都可以掌握得住。那为什么不给更远的？因为其实乌克兰也不希望拿到太远的，因为我只要把整个黑海开放，让我的船只可以出去，让我可以协助他们这个得到相关的东西就够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方式也不错。这是哈尔科夫，俄罗斯一架 K-52 被击落。这个击落大家不要光看被击落的照片，而要看看这个乌克兰的士兵如何使用防空飞弹打落。这个打落他要有精准的资讯，他要抓到资讯之后才可以打得到。因为整个防空飞弹多远？大概4到5公里，大家不要说4到5公里，那肉眼看不到，肉眼绝对看不到。他要有精准的雷达导引告诉你在哪里，然后我抓到差不多的几乎的位置，我打了以后我就要绕跑，因为其他由雷达导引来精准接战。这是这一次单兵武器创下了很多不同的状况。以前认为说单兵武器是我自己打自己瞄自己追，现在不一样，我打出去之后只要方向密位没有差太远，剩下的由精准导引来射击。所以很多画面上看到那个士兵射了就向后跑，奇怪，他这是什么？这是精准导引吗？对，不是他导引，是无人机在帮他导引。所以这一切的做法跟一切的改变已经完全颠覆了俄罗斯对于整个作战的这个想法跟他的作战法则。所以现在已经俄罗斯的士兵打到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这样子也被打，我那样也被打。那这一幕乌克兰的地雷伏击俄罗斯的战车，大家等一下看他所埋的地雷，你看这是塑胶壳的这是塑胶壳塑料壳的。为什么埋塑料壳大家知道吗？因为就只有塑料壳了，它没有钢的外壳，那塑料壳没有办法把战车完全炸毁，怎么办？配合，这叫做猎杀。我们抓老鼠抓老鼠在老鼠笼里要摆一块气死在里面，老鼠进去碰一下才会被抓住。那个气死不是用来打老鼠的，是用来引诱老鼠的。这个塑料的反战车地雷一模一样，我让它爆炸了以后，我的战车晃动一下会暂时里面的人会傻住。因为我触雷的人我不知道我遇到的是战防雷还是塑料雷，但是他压到叫塑料雷，他就心里想，还好，赶快偏移。但当他这么一个犹豫，那个 0.3 秒的时间，反坦克飞弹就打过来了。因为他第一个时间他会震撼到他准备要处理的时候，反坦克飞弹趁虚而打，就是那 0.3 秒的时 间。他要让你变迟钝，你迟钝的那一点我再打过来。 对、哦、如果可以有这个最好的战防雷为什么不用啊？就没有，我只获得这种塑料雷。那塑料雷用它最基本的方式震撼，然后发挥配合反坦克飞弹来歼灭你，一样可以成为这个战场的骑兵。 稍后将军还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反装甲的这个飞弹舰骑工的这个部分，稍后再来做补充。来，青黄，刚刚将军有提到说渡河的这一块嘛，可是你看乌克兰是这样，他们每一次在这种要释出影片啊，都是有他的宣传效果，对不对？ 对， 他还会搭配音乐等等等，他现在释出的影片就是如何正确示范架这个浮桥渡河的作战。 对， 这不就是在笑说俄罗斯你也太拉踩了，怎么连渡个桥都不会，怎么样来看？ 对，但前提也是俄罗斯你要有拉扯的部分让乌克兰来嘲笑你，它是事实才会成立嘛。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呢，近期的两次重大的惨败，第一次就是我们讲的北顿涅茨克河之战，在那一场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俄罗斯方面损失超过1000名以上的士兵跟上百台以上的这个军用车辆，所以呢 当你以为那一次很严重的不，其实还有另外一次更严重，因为今天是乌克兰自己公布影片，而这个影片呢，它告诉你说这一场战役是什么呢？是在靠近也一样是乌东地区顿涅茨克州的叫做德罗尼夫卡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我们看到同样是架桥渡河这一件事情，俄罗斯对上乌克兰呢，俄罗斯的军队是惨亡的情况，但乌克兰军队呢，它就是一个示范教学影片给你看。然后所以我们要先讲一下这个德罗尼夫卡的重要性是什么，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啊，德罗尼夫卡的位置啊，大概是在这个195的东南边，就是你看到上面红色这个点的位置。那这个地方有什么重要性呢？因为这个地方俄罗斯军队想说我把它攻占下来，第一，因为它在北顿涅茨克河的旁边，第二，它的境内有铁路啊，它可以做运补啊，所以可以做运输补给这么重要的地方呢，当然要把它先占领下来。结果就在俄罗斯要渡河的时候呢，遭到乌克兰军队的炮击，被炮击之后呢，连桥都没有架完之后呢，他们就阵亡了，情况非常的惨烈。那影片中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乌克兰军队呢，他们今天发出来另外一支影片，他告诉你说，我们示范怎么样正确架桥渡河给你看，而且各位要注意哦，他不是纯粹只是这个做好玩给你看哦，他是真的在进攻啊，他一样是在北顿涅茨克河往这个沃夫昌斯克的方向进攻， 进攻间拍片就对了， 对，他是进攻间拍片，他就等于一方面我要进攻这个沃夫昌斯克的位置，往沃夫昌斯克的位置过去之后，那个地方靠近俄乌边境，同时他在往东边去，他就往卢甘斯克的方向箭指过去，所以等于说乌克兰的军队本来就在进军，但进军的过程里面呢，我发现你们俄罗斯的军队呢，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都是在架桥过河的部分落差，所以我直接拍片给你看，让你看看我们的军队是怎么过去的。所以你看哦，在乌克兰的军队呢，他示范的其实也很壮观哦，但他也告诉你这件事情。你看哦，他能够这样子的渡河，我请问你，这个地方的制空权他有没有拿下来？一定有嘛，他已经确认他的天上是安全的，所以他才会这样子架桥渡河嘛。所以你光是在架桥渡河的部分，你就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在这上面的对比。那我再让你看第二个对比，第二个对比是什么？你知道吗？炮击。什么叫炮击呢？炮击的部分呢，你看这一个这一边呢，这我的右手边的部分呢，是乌克兰的部队在炮击俄罗斯的防御阵地。那他把影片发出来给你看，是告诉你说我的炮击可以打得很精准。但下面那个影片叫教学影片，又教学影片，架桥渡河有教学影片，炮击也有教学影片，但这个教学影片呢，你看到、哦、它是乌克兰第45炮兵旅的教学影片，它跟很多的影片不太一样哦，它是重点是它有个软体，它很精准的告诉你第一个位置 P1 P2 P3 一直到 P7 的位置的影片，然后这个影片呢，每一个位置它只要标出来了之后呢，一定很精准的炮击打到那个地方，它不是像我们传统想象中的炮兵还要调教很久然后才能打到那个位置，而是它电脑软体你看到画面中呢，它就标示出来 P1 到 P7 的位置，然后呢，然后就炮击到这些位置去给你看。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影片？因为很简单，对照的另外一支俄罗斯的影片，这个俄罗斯的影片是干嘛？这个、俄罗斯呢，看到说哇，美国支援这个乌克兰这么多 M 拐拐拐的这个榴弹炮，大杀器耶，这个对我的军心士气打击多大、啊？所以俄罗斯他要派无人机去干掉那个 M 拐拐拐的这个大杀器给你看。结果呢，他派的无人机飞到上面去了，结果上面投弹投下来，结果砸中了没有？没有砸中，瞄准了但没砸中。所以呢，乌克兰告诉你说，我示范给你看什么叫打得准的部队。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乌克兰对他们来讲呢，连续示范了好几次这种影片给这个俄罗斯的军队看。但是在这个时间，乌克兰在忙什么事情，一定很难想象。你想说战场上面哦这么的忙碌诶，两军在交火诶，你想想看，如果是乌克兰的农夫这时候可以种田吗？大家尝试上一定觉得 不行啊，这时候对啊， 怎么可能去种田，到处都是炮火诶，结果不，事实跟大家想的不一样。给各位看一个画面哦，这个画面里面告诉你，现在乌克兰的农民开始在种田了，乌克兰的农民开始在种田了，而且在种田呢，你看哦，他是穿着防弹背心戴着头盔在种田，你有没有看到？他穿着防弹背心戴着头盔然后去种田，然后呢，左手边这个地方呢，这个是乌克兰的内政部部长顾问他所发的推特，他跟你讲什么呢？他说因为乌克兰的粮食对全世界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呢，你去看哦，一台拖拉机，一台农用拖拉机哦，有两门自行火炮来保护，所以呢，乌克兰特别派了火炮去保护在种田的农夫，所以一台拖拉机就有两部的火炮在保护他，所以他就告诉你一件事情，现在对乌克兰来讲呢，他们创造的奇迹之一就是在战火之下竟然可以保持农作，只是说这个种田的行为呢，要穿上防弹背衣，要戴上头盔来进行。那大家会想说，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其实也很简单，跟大家讲一个现在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因为在这个时间呢，有两件事情在发生。来，各位看一下，第一个是这个俄罗斯拒绝了 允许乌克兰从黑海出口粮食，那他不准乌克兰从黑海出口粮食。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对于这个全世界来讲呢，俄罗斯跟乌克兰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小麦玉米的出口国，所以呢，他不出口粮食，对全世界会有粮食的危机。这也是为什么你看这个去年到今年粮价是一路的在往上高涨当中嘛， 本来不到130，对不对？ 对，本来不到，然后现在这个数字跑到多少？跑到 158.48。所以你看这数，这个粮价涨很多，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哦，黑海既然被封锁了，那既然对美国来讲呢，你影响是全世界粮价，所以对美国跟英国来说，现在要干嘛？支援乌克兰反舰飞弹，让乌克兰反舰飞弹去打爆俄罗斯的军舰，让黑海可以让粮食继续出口出来。 好，如同青黄所说的齁，我要怎么样突破这样的封锁，因为俄军黑海舰队就动底黑啊嘛齁。来，换哥我们来看。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齁，他们提出的这一个想法是，我们考虑要送给乌克兰先进的反舰飞弹。那他提出来说齁，到时候啊，如果说这个普丁他还是坚持就是说齁，你们寸土不让的话，啊你拍谁啊齁，我就不客气咯。我这个乌克兰呢就可以打击齁，透过这个反舰飞弹就可以打击俄罗斯的大型的军舰。因为在黑海上面拍谁你也无处可躲。也就是说呢，我这个反舰飞弹我可以部署不一定要用。但是如果你逼得我不得已的时候，搞不好就会用咯。来换哥。 其实美国会讲这个话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可能已经有乌克兰的士兵已经在美国接受这一款反舰飞弹的训练，因为乌克兰没有使用过美制的反舰飞弹嘛。反舰飞弹它的使用的复杂程度远胜于反坦克的标枪或是单人的刺针飞弹，因为反舰飞弹它是整套系统，它包含有搜索雷达、射控雷达，然后你要知道怎么去操作它，所以可能提供的型号跟训练都已经就位了，他现在只是说我什么时候要提供而已。好，那美国提供的有可能是雷神跟挪威合制的另外一款，不是鱼叉，它可能是另外一款反舰飞弹，它不是鱼叉飞弹。那好，除了刚刚青黄讲的它可以让粮打通黑海让粮食出口的目的之外，其实另外一个目的是这场战争发生以来，俄罗斯第一时间就掌握了黑海的制海权，所以他很多的攻击其实是从黑海舰队的军舰上发动的，包含对马利波的攻击、对乌南城市的攻击都是从黑海发动的。虽然他的莫斯科号那个旗舰已经被击沉了，现在整个黑海舰队的防空能力受损，因为莫斯科号主要是负责防空嘛，那虽然防空能力受损，但是他对地攻击能力依然存在。所以除了可以打通黑海的航运之外，另外一个好处是将来如果乌克兰要对乌南的城市进行反攻的时候，比如说可以稍微缓解俄罗斯对敖德萨的攻击，还有最主要是马利波，如果乌克兰要反攻马利波，甚至如泽伦斯基所讲，我连克里米亚半岛都要拿回来的时候，黑海的制海权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如果俄罗斯的舰队没有办法在黑海自由活动，因为你有我有暗制型的反舰飞弹，我就摆在岸边的时候，对这些军舰来讲，它的威胁性是很大的。俄罗斯的军人一定会在想说，连乌克兰自己土炮的海王星都可以击沉我的莫斯科，这像美国雷神公司提供的那更可怕了。那个心理威吓程度是很大的，因为雷神做的这个反舰飞弹性能绝对优于海王星嘛。如果海王星都可以集成我的旗舰，那哇，那美国这个雷神公司提供那更不得了，我还是开远一点好了。你根本不敢靠近黑海，在它的射程范围外。那你在它射程范围外的时候，对于乌克兰用陆军对于乌南城市发动了反攻，其实你就少掉一个来自于海面上的 威胁。 威胁。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考量是有这个，而这个考量其实应该也不是现在才决定的。我觉得美国的很多提供乌克兰的武器，我们观察到现在就会发现它其实是阶段性的不断的在提供。又比如说乌克兰很想要跟美国要海马斯火箭，但是美国考虑说暂时先不要。 这个新闻讯息我就觉得奇怪啊，之前讲的那个沸沸扬扬好像一副就是要成真的。 对。 啊怎么突然又打退堂鼓呢？ 因为我觉得美国的考量很简单，因为海马斯的火箭的射程可以从100多公里到300公里都有。我们跟美国采购是最长射程就是300公里。300公里的概念就是我摆在徐清煌他们家新竹就可以打到对岸。 对啊。 因为新竹离平潭才100多公里而已，直接就可以轰过去了齁。所以美国为什么不敢提供？在考虑齁，我觉得将来有可能提供，大家在考虑说，因为 海马斯火箭它就标准的一个地对地的攻击火箭嘛，哦，嗯，那他怕乌克兰打过头，万一你要从哈尔科夫打，不小心打到莫斯，打到俄罗斯的境内，哦，那个事情可能会变得比较复杂一点。因为美国现在态度很简单，我帮助你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但是我也不希望你打过头，哦，打过头打到俄罗斯境内，对美国来讲，他也觉得事情怕太麻烦，哦，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武器提供，它阶段性，你看像那个 M 拐拐的榴弹炮，为什么不早不提供？为什么现在才提供？因为我早提供给你没有用啊，你当时是属于防守，防守后我给你榴弹炮你也发挥不了功能，你现在要反攻了，我给你榴弹炮，那一样，这个阶段我要协助你把黑海的这个制海权稍微拿回来的时候，我就给你反舰飞弹，所以将来有没有可能提供更先进的武器，当然就看整个战争的发展，不过这场战争目前看起来了，尤其美国又通过了400亿美元的军援乌克兰案，看起来美国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就是这一次我要把你俄罗斯玩到死为止。 好，你说齁，欸，为什么不给我海马斯飞弹齁，还有一个可以去做思考。焕哥刚说怕打过头嘛齁，啊逮几杯修刷齁，怕会非要增加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来董老师我请教齁，可是我们看整个战场美军提供的这些武器现在有没有打得俄罗斯迷迷冒冒？有嘛。所以我干嘛急着先底牌呢？我现在可能没有给海马斯，但是我会不会学着这个战场的演变，我再来调整说我的战术要怎么来作为。 是的，现在的战事齁是这样子齁，就是说美国的态度哈非常清楚，其实美国哈对这个乌克兰的战场上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呢都是完全掌握的，而且甚至可以计算到下一步，俄国军队的下一步，所以看起来哈这个美国方面在提供的武器啊是已经算到你乌克兰的下一步，你需要什么，你想要什么，我会先提供你，但是你自己多要的哈，那就表示说哈乌克兰军队哈跟美国军队的那个看法是不一样的。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哈。刚才说这个我非常惊讶哈，就是说这个美国要提供这个新的这种雷神公司的反舰飞弹。就是说按照现有的这个乌克兰哈他的这个军队哦，他已经能够用海王星去集成了这个黑海舰队的排名第一的莫斯科号。排名第二的海军上将号，最新锐的，最先进的，那就表示说，乌克兰军方现在的能力已经可以威胁到整个黑海舰队了。可是呢，现在美国要提供新款的反舰飞弹，那这什么意思？那就是要表示要整个歼灭俄国的黑海舰队了，是要整个歼灭的，他才要说需要更新的，因为现在的黑海舰队哈，俄国黑海舰队已经不太敢靠近这个乌克兰了。你已经你的主力舰，你的最先进的舰已经被打沉了嘛？那另外一个也是，就是说我也很惊讶，就是说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个消息，说关于海马斯这个火箭弹的消息啊？因为在5月1号，根据记录哦，在卢甘斯克有俄国的一整个的台风级的火箭弹部队的阵地。突然十几秒钟整个阵地被毁灭。在那个阵地里面，俄国手上有什么，我刚刚说的有台风级火箭弹，有旋风级火箭弹，有原点 U 火箭弹，它的打击方圆是500公里。可是呢突然十几秒钟就通通被轰炸，被轰整个阵地毁灭。那当时有人猜测这个就是海马斯。可是今天的最新的消息来看，原来海马斯还没有提供。那当初那个是什么打的？是什么样的火箭弹或是飞弹打的？就要画个大问号。那根据记录哦，其实呢，在那个反舰飞弹哈，乌克兰现在应有这个鱼叉飞弹了，因为四月下旬的时候，英国方面的记录很清楚，英国有提供给乌克兰这个所谓的这个鱼叉飞弹已经有了，只是我们在看哦什么时候用。你看啊，四月下旬所提供的这个英国方面的记录，有这个硫磺石飞弹。四月下旬提供的，我们前两天才看到啊，硫磺石飞弹上场的，还有星空防空的星空飞弹，星空飞弹已经用了。英国还提供了另外一款飞弹，叫做炎焰防空飞弹。可是炎焰到现在还没看到有用，有用到。所以在我的这个记忆里面哈，根据这样的统计哈。 光是英国就已经提供了10000枚各式的空中的、陆地上的、海上的10000枚飞弹了、哦，更不要说其他还有41个国家都在提供乌克兰这些武器嘛。所以光是乌克兰的武器哦，我觉得现在哈、哦、弹药库里面、哦、已经是琳琅满目了。那怎么还会要还会要新的东西？那是想要整个歼灭？好、哦，我刚刚说了，会想要整个歼灭掉黑海舰队。会想要整个歼灭掉俄国的入侵的这些部队哦。 刚刚讲到黑海舰队，搞不好是整个要歼灭的这个部分。来，于将军要做补充。 其实哈、哦，我补充董老师刚刚讲，董老师讲的是非常的专业了，也到定位，就是其实他的武器已经够多了。可是我们以前哈、哦，部队在外面作战或者是演训的时候，很忌讳一件事，就是我的弹药库的武器不够用。嗯，所以你要让这个前线作战的士兵跟指挥官让他知道我的后面的武器是用不完的，那这样就很敢打。我就讲哈，你如果说觉得诶有一艘黑海舰队的俄罗斯的军舰出来，我这一发鱼叉飞弹要不要打？为什么你知道吗？万一打不到，我后面还有几发可以打。你要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就是打了就对了，就打。嗯，那这样的命中率就会很高。真的，真的命中就会很高。如果说我只有5发、10发，那我每一发都要 有压力 哦，压力很大，你知道吗？ 都很珍贵。 对对，都很珍贵。就像我们在射击比赛的时候，我只有6发子弹，这6发子弹打不中，回去就要禁足了。嗯、可是呢，给我600发嘞，我告诉你，那一定打得中啊，那一定打得中，叭叭叭叭的，绝对打得中。所以现在乌克兰他的指挥官，乌克兰的泽伦斯基，他要给予他的部队就是这种感觉。嗯、你有种。你有勇气，我给你弹药，就是我挺你在第一线作战的士兵，在第一线作战的军人，他最需要的，你不是说回去让我升官发财，让我娶老婆，不是，你给我足够的弹药，让我打不完，这才是最大的士气鼓舞。所以为什么乌克兰的军人打得很勇敢？你看乌克兰打那个反坦克飞弹，打了丢了就跑，哎，好帅啊！哎，那就是20万美金呢，那就是20万美金呢。他为什么有这么有底气？因为。我知道我打完这一发我回去又可以领好几发，你看连那个小小的摩托车他就载了2发 NLAW、欸、那没有多贵，2万欧元、欸、那这载2万就到处去跑，他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因为他知道我很够。嗯，那对岸对方的，你说俄罗斯的敌人，当他知道乌克兰有打不完的飞弹的时候，你说他心中胆不胆怯？他非常胆怯。我这一辆战车上面有40发炮弹，对面有40发反坦克导弹等着我，你不可能一发炮弹打掉人家一颗反坦克导弹嘛，所以他心中就会很害怕。所以乌克兰要不断的争取援助，争取军援。所以泽伦斯基在讲，你要给我什么帮助？武器，武器还是武器。 我们这几天关注到这个马利波亚速钢铁厂，他们这一些伤兵啊，五位已经去北医啊，他们已经离开亚速钢铁厂了。可是有一个消息来清皇我先请教，说指挥官还没离开哦，指挥官还在厂里面，而且呢还说他在执行一个特定的任务。诶啊，不是已经大部分该走的都走了吗？指挥官在里面还要执行什么样特定的任务？ 这个很有趣哦，因为这几天其实俄罗斯已经忙了，开始在做大外宣了。什么大外宣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你看这个乌克兰的亚速钢铁厂终于投降了，然后呢投降了，所以呢那里面的士兵呢就一个一个出来，包括他们的营长、副营长、团长、副团长、指挥官，通通都投降了，还讲个数字叫1700人，通通都出来了。所以俄罗斯呢，你看哦，还特别他们还派记者哦，特别去看那个亚速钢铁厂的状况。可是当时我们就很好奇啊，你这个亚速钢铁厂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第一规模大，11平方公里；第二下面挖到7到8层， 对， 所以我们当时都很好奇一件事：俄罗斯你到底是到了哪一层去了？所以当时呢，俄罗斯拍的影片里面还拍什么呢？还让记者去拍到说：哦，你看亚速钢铁厂里面还有 《 孙子兵法》在里面。你看，竟然说亚速钢铁厂还拍得到《孙子兵法》在里面。然后呢，《孙子兵法》4个字是中文之外， 人家有翻译过的， 有翻译成乌克兰 翻译本，有翻译。 他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亚速钢铁厂里面还看得到《孙子兵法》，所以这个新闻出来，你就可以知道。到说俄罗斯拿这一件事情要做很多的外宣嘛，结果到了今天的时候呢，哎，陆续看到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哎，至少看到有3个推特的这个内容，比如说哪3个？第一个，我们先看到谁？这个其实他在这几天很红哦，这是亚速营马利波支队的参谋长，他叫伯格丹。这个伯格丹呢，他就是有一个影片在网络上爆红，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亚速钢铁厂一直被俄罗斯轰炸嘛，就那个画面呢，就是伯格丹这一位少校，他在亚速钢铁厂里面，就像现在这画面，他呢看起来就一副很镇定的样子。 然后听到外面的棒的声音呢，他也就是笑一下，然后继续抽他的烟。 嗯，好淡定哦，淡定。 然后就这个画面呢，然后在推特上面就爆红，他人气就非常的高。然后呢，这一位伯格丹克罗特维奇少校，他发了一个推特的文章，他说他人在亚速钢铁厂里面，战斗仍在继续，就是各位看到的这一篇，你可以看到有没有？他发了新的照片，就下面这个照片。他人在里面，然后呢，他说战斗仍在继续。 嗯， 那他发了之后呢，大家很讶异哦。下面很多人都在问说，真的还是假的？他说亚速钢铁厂不是已经被俄罗斯拿下来了吗？嗯、结果呢，又看到第二张照片了、啊。第二张照片呢，是看到这个是东欧的媒体叫 Nexta， 这个 Nexta 呢，他PO出来说，这个亚速营的副团长叫斯维亚托斯拉夫，他呢也录了一段影片，他驳斥说，哎，俄罗斯怎么说我离开了？我人明明就还在亚速钢铁厂里面呢，你们怎么说我已经走了？而且他还讲了一件事情哦。他说行动仍在继续，我不会透露细节。那、 嗯、 两个人都讲完的时候呢，大家都已经觉得事情不太对了、哦、跟你们俄罗斯大外宣好像不太一样哦、嗯。结果第三个人又出现了，第三个人是谁呢？第三个人下面这一个，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基辅独立报的军事记者。那其实这一波很多人都是看他的那个推特的文章，在了解俄乌战事的战况。结果这一位基辅独立报的军事记者呢，他也发了文章说，说什么？说亚速厂驻军司令部仍然在亚速钢铁厂里面。哎，驻军司令部仍然在亚速钢铁厂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人等于变相说他们讲都是真的嘛？就亚速钢铁厂里面仍然有乌克兰的部队在里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大家看了之后吓一跳，想说哇，原来亚速钢铁厂真实的状况呢，跟俄罗斯的大外宣不一样。但等等，各位你其实想想也合理哦。俄罗斯人的态度呢，这几天在面对，因为第一批出来亚速的是什么？伤兵。伤兵出来的时候呢，当时一开始看的时候呢，还觉得说俄罗斯人会不会好好处理，对不对？结果没有想到俄罗斯的国会马上说亚速钢铁厂出来的人通通要赶尽杀绝，通通要处死。嗯、 对。 欸，你要想说本来讲的换府是和平的换府，就出来的时候他们虽然投降，但大家好好的好来好去好好对待嘛。结果没想到你的国会里面的声音竟然是说这些人通通要处死。但话一出来，我请问你，你觉得这个亚速钢铁厂这些人还能够好好的跟你出来吗？ 怎么可能？ 不行吧。 对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几个人就告诉你说他们行动仍在继续。所以亚速钢铁厂呢，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这几天看起来对俄罗斯应该会有新的战情上的变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都告诉你说战斗仍在继续，包括这位少校跟这一位的副团长。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你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大家大概就可以想见亚速钢铁厂你看到的孙子兵法应该只有在第一层而已啦。 好，来，孙子兵法的部分我实在是非常的好奇齁，因为他已经翻译过了，所以齁，就算你是乌克兰人，你还是看得懂他里面齁，什么上兵伐谋啊齁，物事敌之不来是无有以待之啊，或者是百战百胜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大概只有到这个程度。来，董老师我请教齁，孙子兵法如果哪真正有读啊齁，那我这一些齁驻军司令部的话，当然战术运用会比较灵活。那如果说用我们刚刚讲的那几个词，或者是其他孙子兵法里面的内容，如何套用在战事上面你看到的成果？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我先谈这个马利波战役齁、哦、尤其是亚速钢铁厂齁、哦、它恐怕现在已经是全球最知名的战役，而且是21世纪之后最著名的战役。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等这场战争结束、哦、关于马利波战役、哦、它一定、哦、会被写成很多书、论文、小说、电影都会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我们台湾是有人用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呢，国军那个四行仓库、哦、那个800壮士 来做比拟。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呢、哦、大概是撑了一个月，然后呢四行仓库呢撑四天，我们国军已经非常英勇了。你回头来看这个亚速钢铁厂的奇迹，就是说呢，它已经往90天迈进了，它完全达到了在那个地方牵制住整个乌东地区、顿巴斯地区整个俄军的行动，它完全牵制住了。那刚才谈到了那本孙子兵法不是在亚速钢铁厂看到的，是在伊利奇钢铁厂他才下得去。所以说俄国的电视台了，到了那个钢铁厂下面去拍嘛，地下室嘛、嗯，不是亚速啦，亚速他们还下不去啦， 用骗的都丢啊啦，移花接木，反正都是钢铁厂， 是另外一个钢铁厂。 所以你看孙子兵法你把它用到了，移花接木， 移花接木，伊利奇啦哈。那我觉得哈，其实孙子兵法哈，这个于将军一定比我更熟啊，他、嗯、其实应该是将领来读的、嗯、会更有效，将领念的、嗯、那我觉得最该念的哈其实是普丁。刚才这个主持人讲的齁，就是我认为是齁 孙子兵法里面最精华中的精华，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伐城，城市的城，这什么意思？其实最重要的是战略，是战略的这一种对抗跟计算，再过来是外交的角力，再过来才是动武，最等而下之的就是攻城，攻马立坡，最等而下之的。我记得在开战以前齁，我还在这个地方我公开的讲过，说我认为开战的可能性不高，那个时候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人家就说，哇，你预判我告不准的，还跟你吐槽。 不是，我是理性的分析，普丁你如果还有理性的话，我当时是讲的，我引用的好，还我引用的还包括这个克劳塞维兹的战争论。战争是政治的延长，你必须要达到你的政治目的，因为很清楚的，普丁的政治目的是为了要让乌克兰中立化嘛，不要加入北约嘛，还要去纳粹化嘛，什么去军事化嘛。所以呢，你的这个政治目的，我们有时间倒回来到2月22号，这个俄军进军顿巴斯，那两个共和国停住了，其实没有动，没有往乌克兰的本土走。那个时候两天的时间，其实泽伦斯基是很犹豫的，要不要开战，要不要宣战。2月24号全面进攻，那对不起，不打都不行了。到今天我们回头来看，普丁你原始开战的那些政治目的，你到底你不但没有达成，还相反，现在不要说你永远俄国永远失去乌克兰，你还要永远失去芬兰瑞典。所以回头看这个这个刚才说的孙子兵法这个谋攻篇，这一句话才是普丁他要是真正去念的去体会的。 好，说到孙子兵法，我觉得将军应该也蛮有感，你应该嘛他就追了齁。所以孙子兵法的部分我要跟你请教齁。然后呢再补充请教的是有关齁，我们要分享的是反装甲飞弹建奇功的部分。那孙子兵法在钢铁厂里面出现，你觉得妙不妙？ 对普丁来讲不妙。对普丁来讲非常不妙。为什么说不妙呢？孙子兵法刚才老师所说的齁，就是最差的方式就是用武力去打人啦。这就是孙子兵法的意思。所以常常人就讲嘛，善战者而非战也。我最会打仗的人绝对不是用打仗的方式来取代作战。那普丁呢，他就是用作战的方式来取代作战，就是最差的方式用武力来打。那其实孙子兵法讲穿了，我为什么说普丁可能不妙，孙子兵法的精髓就是奇阵之间呢，我是用正规的方式打，还是要用奇袭的方式打？孙子兵法最精髓就是奇阵之间。再讲的简单一点啊，就是越奸诈的人越会打仗，越老实的人越不会打仗啊，就是这样子。对，就是奇阵。我可以打，我骗你不能；我想要撤，我骗你我不撤；我想要退，我骗你不退。可是当你认为我不会退的时候，我就退了。这就是亚速钢铁厂。所以为什么说亚速钢铁厂的这个参谋长也在，指挥官也在，都告诉你我还有重要任务要执行。因为亚速钢铁厂这次的撤离是把伤兵送出去，我把需要医疗的，我把需要治疗的，我把会拖累我让他生命可能会消失的先送出去，留下来的人是能战的。所以我就讲嘛，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这也是孙子兵法里面讲的，就是我要治理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要怎么样去把它变成很简单，分成好几组，受伤的先送出去，还能战的留下来，所以让你普丁永远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所以我才讲嘛，会打仗的人就是奸诈的人才会打仗，那种勾引狼老实人不会打仗，那普丁呢是既不老实又很笨。对，所以这种人打起仗来实在很辛苦啦齁。那我所以你看，这就是亚速钢铁厂撤离，他不是真的撤离，他是把伤兵送出来，然后我继续坚守，让你普丁不敢对我亚速钢铁厂有轻举妄动。所以这是他的计谋，就是奇阵之间。那我讲到反装甲武器齁，乌克兰为什么说他们整个把这个作战变成了一种生活日常，这个是什么？这是乌克兰自己所做的 BTR 的一个遥控炮塔。遥控炮塔是做什么的？30机炮，我是打30机炮的，就是我人不用出去，我透过这个萤幕的显示中间的十字丝，我瞄准了之后30机炮自动砰砰砰砰自动发射，那这样可以确保我射手的安全，还有我会在非常镇定的状况之下来瞄准目标。可是乌克兰他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模组变化，他把30机炮卸下来，把他的 ATGM 反坦克飞弹放上去，用反坦克飞弹结合遥控炮塔，我就不用打甲车咯，我可以打战车啊。 因为30机炮打不穿战车的，你这个 T90M 那么厚， T90M 又有化石等级的装甲，我打不透啊，怎么办？那我就把我的炮塔的30机炮拿下来，换上 ATGM 的反坦克导弹，那你就糟糕了，你就糟糕了。反坦克飞弹刚才我有跟大家描述过，当你面对战车那种用人的眼睛去看战车，200公尺去看，就跟绿豆那么小而已，你怎么打？可是透过了这个辅助瞄准器，你看战车怎么这么大一台，而且看得清清楚楚，这台还是假车的，这还不是战车，看得这么清楚，而且我可以从容不迫的，你看进入瞄准室我还取前置量，然后我可以从容不迫的发射飞弹，哇，打爆了，就立刻打爆。对，那他还搞不清楚是哪里打来的，为什么？因为人眼看不了这么远啊。可是我是把反装甲飞弹基础的飞弹装在我的 BTR 上面，用遥控炮塔来射击反坦克的飞弹，就让你无所遁形。所以我说打神了哈，当你一个作战，你一个士兵，你可以融会贯通的时候最可怕。我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我给你的装备是旧的，但是我结合了新的装备就可以使用。那这个哈，乌军的反撞，你看这就是人哦，这就是人，用人来打。所以我说人打要非常的非常的勇敢，他要在炮火中顾及到自己的生命，而且我射击完之后我要立刻找地方掩护。所以因为他有人，用人来执行反坦克的任务之后呢，他再结合上他的数位科技，他就变得更神，变得更准。所以这就是整个乌克兰齁，在整个战争里面所产生的一个最大的战果，就是他士兵变强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部分齁，来换哥我要请教。因为其实齁，我们刚刚有讲军援的部分啊，比方说反舰飞弹啊等等等。可是呢，人齁，软件很重要齁，人体的部分。那这边呢讲一个秘密武器，不是军援的部分，讲的是这一个人啊齁。那这一个人是这个拜登他内定的齁，新北约美军的司令齁，他叫做这个卡沃利。那卡沃利呢，我这边读到的讯息是他会俄文啦、 啊。对。 然后呢他又是名校出身齁，一个是普林斯顿，一个是耶鲁齁、哦。他是名校出身，但是有讲说诶，你取得这些学位跟打仗不见得有关。可是现在已经赋予他一个很神秘的词齁、哦、叫做秘密武器。阿伯清搞几雷齁，在这场战事上面换了一个这个新的北约的美军司令，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这个卡沃利齁、哦、可以称他为一个儒将。他学历非常高，刚刚贵雅讲普林斯顿跟耶鲁都是美国的名校，而且呢，他不是读西点军校的，他是原本是在研究蚯蚓的，他是个生物学家、 欸、好特别哦。 对，他是个生物学家，所以他应该是走美国那个预备军官团的路线，进到美军。那虽然他是一个儒将，也是一个学者，但是呢，他并不是只会纸上谈兵，他曾经带过部队实际到战场上去打过仗。那他不只懂俄文，他还懂法文，还懂西班牙文。 嗯， 哦，这个令我非常的佩服，因为他懂的语文， 他就是在欧洲横着走啊，因为他都通啊， 而且都是全世界最难学的，这个全世界出名的难学的语文他都懂。所以这个人可以，第一个我们可以判断，第一个他非常聪明，非常聪明，而且呢，因为他有受过严谨的科学训练、学术训练，然后呢，现在又从军，也就是说，他的行事风格可能会跟一般的高阶将领可能会不太一样，他看到的东西可能不一样，因为他懂俄文，他对俄罗斯非常了解，所以拜登现在内定他当北约的美军司令，我觉得他只有一个任务，他任务什么呢？就是我要把俄罗斯搞到挂为止。哦，其实现在美国的战术非常的清楚。他结合北约的力量，而且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哦，美军的角色，就美国的角色，在乌克兰这场战争里面，从一开始的积极介入，到现在，我觉得美军已经开始在调整，美国已经开始在调整，就是他现在就说，我给你钱，我给你武器，但是呢，大多数事情由你北约国家负责，因为我美国为什么拜登现在到亚洲了？因为我还有个更麻烦的在印太， 虎视眈眈。 对，美国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包含这个苏利文，包含布林肯讲过很多次。他说，虽然乌克兰战争全世界都要看，但是美国仍然把中国视为21世纪最重要的竞争对手跟战略对手。所以我觉得这个卡沃利将军呢，他去就是等于是他在执行拜登的命令，而拜登的命令是什么？就是利用这一场俄乌战争，把俄罗斯的国力完全拖垮。 两边士气差很多啦齁，我们来看一个部分齁，这个是呢俄罗斯调查新闻团体齁，叫做 Bellingcat， 他的首席记者格罗泽夫，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打听到一个消息很重要哦，莫斯科的国安高层认定这一场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已经失败啊，齁，普丁可能在三个月内会遭到推翻，哇，连政变的时间他都算好了，就是三个月内哦。那他有特别讲齁，决策圈啊，齁，莫斯科决策圈，大家知道说要打赢这一场仗齁，那必须要总动员啊，可是呢总动员会有其他的后果啊齁，这样一来呢会导致俄罗斯齁社会会大爆炸啊，你全部都要全民皆兵，谁要来打仗，有很多人不愿意的哦，那可能社会就会爆炸了。那他讲说齁，一些鹰派强鹰派啊，他可能会施压说，来，我们就是核武，我们把化学武器通通拿出来。但是呢还有另外一派齁，诶，反对啊齁，说嗯汤啊喝啊啦，差不多啊齁，应该不要再继续这样子下去齁，再牺牲那么多的士兵的人命齁，就两边其实会吵成一团。那他有警告说，俄罗斯假设他想要发射核武的话齁，要需要经过五手齁，有五个官员可以来做决策。可是呢如果其中有一个两个不愿意的话，那可能就会引发政变咯。也因此呢普丁齁，他根本没有办法确认在座这六个来宾齁是不是跟贵雅的意见都一样，没有办法确认的时候他可能会怎么样呢？他如果随便下令的话，到时候克林德朗搞他吐槽啊齁，可能会这样导致自己的性命不保。来，宇昭老师怎么样来看？ 对，本来普丁的盘算跟战场士兵上的想法应当是宁左勿右啊，如果普丁大权在握，身体健康，装备精良，战事顺利的话，那么各个在战场上的俄军应该要奋勇杀敌嘛，这是升官发财为国立功的好机会。但是呢三个多月以来发现事实不是这样子嘛，所以呢一下子传出来普丁身体有问题啦，寡头对他不满啦，最新的消息说三个月之后政变可能会来。那这两个变数非常非常有趣哦。第一个是说普丁可能会放大决的时候呢，也是呢他面临呢被推翻的时候。为什么？现在俄国内部的军头或是呢国安高层内心也很害怕。为什么？阅兵的时候预演的时候不是把末日战机这个伊留申82给端出来吗？还有呢萨尔马特这些，或是说呢沙丹勒的飞弹要烧掉整个法国，或是要烧掉整个英国。看来普丁基本上有在做最坏的准备，虽然我们说呢这叫做核勒索，可是各位一定要了解哦，在整个核子弹发射的程序过程之中，不是说普丁啊说按下去飞弹就射出去了，它是有标准作业流程的。之前我们说过有三个人呢有核子发射的密码，绍伊古、普丁跟呢格拉西莫夫嘛，这三个人嘛，所以首先要发射的话要三个人同时启动哦，或是呢取得这个密码。第二个是有传递者嘛，传递给谁？你要把这个发射的命令呢传递给战略三员。哪战略三员？比如说在北风之神上面那位舰长，因为那是俄国现在最先进的核子战略动力潜艇，或是在图160，你开的是呢所谓的呢轰炸机，这有办法呢飞到敌国的领土，或是在那个发射机里面指挥官。各位要想想看哦，其中一个环节哦出现问题的话，普丁可能呢就危险了。为什么啊？如果那两位强权哦，或是那两位军头不配合呢，或是在传递的过程之中，另外两个人觉得，哎啊，如果我传递下去会害世界毁灭，我不想传递。但是倒过来，事后普丁一定知道是我，你觉得你是那个人，你会如何煎熬？你一定会想要先发制人， 先下手 为强。战事越不利，普丁呢越想要呢使出杀手锏跟绝招。可是普丁越想这么做的时候，不会是正循环，反而会是逆循环或者恶循环，会使得普丁的政权一夕之间呢就从内部呢崩塌掉了。 宇将军透过画面要带我们来看的是西方的军援。好，我们看波兰送来了闪电飞弹，捷克也军援了自走炮，在这个战场上面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已经开始运用了。来，将军， 其实波兰给的这个闪电飞弹，它所攻击的目标应该是直升机，就是低空的，它的这个射击范围大概 4.4 公里左右的高度了，然后它的这个半径大概有 6.5 公里，它大概是用来打直升机的啦。可是这个画面我所看到的好像不是直升机耶，它的画面好像是战机。哎，真的，你看他这个整个作战的流程，他都把它拍出来，所以这个乌克兰的真的很有心。他在这个丛林里面有换补的这个阵地，他进去拿了这个闪电式的飞弹之后，然后他得到了一个指示，就是说有一架 苏俄联俄罗斯的战机接近了，所以你由右方接近，他就慢慢走过去，慢慢走过去。那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想说应该是打直升飞机吧，因为直升机才打得到啊。可是呢，他居然他打的是战机，哎，他打的是苏凯战机，而且居然还打到了。所以怎么会用这种低空的飞弹打中了他的战斗机？所以我就说哈，他的你看直接射打了就跑，这个跟刺针一样，他打了就跑。然后其实就命中，这一发就命中了，就打中了苏凯战机。对，太廉价了。这一个飞弹多少钱？这个闪电飞弹齁，大概不到十万美金啊，不到十万美金，是一个防空飞弹，居然可以把上亿的飞机打下来。所以怎么会这么准？为什么？下一步我就要告诉他为什么会这么准。这么准齁，绝对不是随便的，因为美国有给予他一个特殊的训练方式。好，后来波兰齁，除了波兰给这个乌克兰武器之外，还有捷克给的自走炮也到定位了。大家看哦，一二三四，两边八个轮子，这不是假车，这是自走炮，这是一门152公里的自走炮。它的射击，你看起来好像快要翻了，它没有翻，它看起来没有翻， 可见那个力道很大。 对，力道很大，而且呢，大家可以仔细看哦，它这个地方有一个角下来，这个角是稳定的哦，这个地方会排弹。等一下它射击完之后，你会发现它整个为什么没有翻？因为这个地方有 撑住支撑， 有支柱。你看，如果没有它就翻，它是有骨性的，它是有弹性的。然后炮弹弹壳丢出来， 掉下来。 对，152公里的自走炮大概可以打17公里左右，所以。当捷克给予这款自走炮之后，它可以跟 M拐自走炮变成一个有层次的攻击层面。M拐可以打40公里以上，它只可以打17公里。所以说它的好处比 M拐是它跑得快。它射击完毕之后，这个脚只要收上去它就可以跑了。它可以立刻改变位置。那么它当时的缺点在哪里？它没有办法跟 M拐一样有精准打击的参数。但是因为有了这款 M拐飞弹，这个炮弹加入之后，我射击40公里外的参数我可以分享给你，我坐标可以分享给你，分享给你之后你就可以射击。然后因为你距离敌方比较近，可是你跑得快啊，因为你有八个轮子啊，M拐要用拖的，要用车子拖，它不用，它自己可以跑。所以它射击完毕之后，轮子一收就跑了，连弹壳都不用捡。我们在演习时候要捡啊，演习弹壳不捡回去会 造成污染啊， 不是会被人家 核销，对不对？核实， 对，要核销，因为我们要拿这一发炮弹表示说我有射击完毕，不是我自己把它 A 去卖了哈。所以说战争的时候不用，它就可以跑了。所以这是捷克援助乌克兰，然后结合了 M拐自走炮，它会更有战力。另外下一张我给大家看，我讲的秘密武器是什么？这个哈是我刚才讲的美国给予乌克兰一个秘密武器的秘密训练。为什么它的反这个防空飞弹可以这么准？这打了就跑，因为有它在啊。这是一个美军协训乌克兰的士兵做的一个叫做携带式的电站系统。上面一个小板子齁，好像是我们这个基地台一样，对不对？它是一个军规的基地台。它是个军规的基地台。它有两种形式配合的整个电站装备来使用。就是我的单兵前往前面去做侦查。我在侦查途中我有收到敌方的电波。我回报的时候我会告诉我的母车，告诉你我收到了电波。收到电波之后经过它转传回来分析，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是什么样的部队，它是防空部队还是它是装甲部队还是炮兵部队。当它获得这个电波之后，这个母台会传给它干扰电波的参数，然后我就在现地就发出干扰电波。一个兵，就这么一个兵而已哦，就这么一个兵而已，我在现地得到的干扰电波就可以让前线的参数瘫痪。所以你不要认为小兵没有用，小兵可以立大功，可是这个立大功的城市绝对不是这个小兵英勇骁勇善战跟这个巨石强森一样壮，不是，经过了训练研判然后再干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反复作为，发现了电波，发现了这个电子参数，回传，经过研判那给你了抵制的参数，然后我开始抵制。所以一个人就可以发挥一个有限度的一个电子干扰，所以才会让所有乌克兰的士兵在第一线可以获得及时的情报。因为我的电波，我的无线电不会被干扰，但是敌方的无线电会被我干扰，别人看不到，我看得到，我就占优势。这就是整个作战，美军在所谓软性作战里面给予他最大的资源。另外哈，除了美军之外，以色列也加入了。谁叫你要骂人家？谁叫你要欺负人家？以色列的特战部队已经在乌克兰跟乌克兰的士兵做共同协训。 这本来不会来的啦，本来以色列真的不会来的。谁叫俄罗斯的那个猪队友外交部长，你要讲什么人家也是纳粹，希特勒也是以色列人，你搞得人家不爽了，所以人家现在来。其实以色列来除了是协助之外，以色列一方面也要吸收很多作战的经验，很多很强的国家，很多特战部队很强的国家，他不会放弃任何吸收作战经验的机会。以色列就是这样的部队，他的部队我去教你，而且我跟你进入第一线，我教导你作战，而且我要收集你作战不同等级。因为这一次的俄乌战争建立了太多颠覆以往的革命战法，所以以色列他身为一个世界顶尖的一个特战部队，他怎么能够缺席这场作战？所以他到了定位之后，除了把我以色列的经验交给你，我也要吸取乌克兰这次的战争，包含了无人机的使用，包含了参数的建立，包含了以小博大的方式，都是以色列需要知道。所以我讲作战就是这样，当你变强的时候，你的朋友会变多，当你变聪明的时候，你的朋友也会变聪明，因为朋友也需要透过你的经验来增加自己的作战经验值。 好，来青黄，因为我们知道说齁，俄军士气很差，他们不只是士气很差，他们会怕当怕塞，因为心里面会有所畏惧。但是比较妙的是，你说你从俄罗斯的官媒里面看到了一个乌克兰会魔法的讯息哦。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俄罗斯的官媒真的非常有趣，我们一般很少看到官方媒体会这样做的。你看这个官媒呢，是俄罗斯的今日俄罗斯哦。在今日俄罗斯呢，上次我们跟观众介绍过，他就是有位总编辑，这位总编辑西门尼扬呢，就是上次说要发动核战的那一位。结果这个今日俄罗斯呢，他在昨天报了一篇报道，这个报道说什么呢？说他们在这个马利波呢，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啊。这个很奇怪的东西，你看，就像现场这个围起来，然后中间有一根这个看起来像木头，那这东西是什么呢？根据今日俄罗斯的描述说，他们说这个是亚速营在马利波这一边撒旦邪教的黑魔法仪式。那这个撒旦邪教的黑魔法仪式呢，这个报道一出来之后呢，大家就想说奇怪，你这个今日俄罗斯你是官媒耶，你做这报道干嘛呢？ 是哈利波特看太多吗？ 这个时间呢，我们就两个解释而已。第一个解释是说，你就是想要抹黑亚速营嘛，把亚速营打成是说你们就是那种撒旦邪教同一类的人。但第二个，人家就进一步解读啦，你会不会是认为说你们在马利波打那么多的时间打不下来，就是因为亚速营会使用这个撒旦黑魔法的关系，所以你们在这个地方打不下来嘛。那各位，这个东西可笑在哪里？可笑在这个东西不是第一次诶。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上一次一样也是俄罗斯的官媒，同样呢也是拿了一个，这个说是在乌东哦，说是在乌东看到乌克兰的军队里面使用了一个类似黑魔法符号的东西，然后说这个东西，你看乌克兰军队真的会黑魔法啊，使用这样的那个符号呢，在帮助他们打仗，而且他还说这个符号是三合一。什么叫三合一呢？有黑魔法在里面，有法西斯在里面，有纳粹在里面，三合一的元素帮助乌克兰打仗。所以你看到这种类型的讲法的时候，你会觉得啼笑皆非嘛。最重要的是，你刚刚提到俄罗斯军队士气打成什么样子，来各位看一下。刚刚将军解释过很多反装甲武器哦，现在俄罗斯的坦克已经要包上这么多东西嘞，你有没有看到？要包树枝上去，要包铁片上去，要包围篱上去，把整个坦克车包起来。 不是他把破铜烂铁揽在身上要干嘛？ 这好像是在卖 派迪亚。 他就是 因为怕那种反坦克武器打进去之后被打爆嘛，所以把这么多东西都绑在身上。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俄罗斯大兵的士气之差。所以现在要解释这个士气差跟战况不利，最好的解释方式就是什么？原来乌克兰人跟亚速营他们都会黑魔法。 我看到的是拜登就任总统第一次的亚洲行已经启程了齁。那这一个目的是要团结美国这一些同盟的国家。但是注意到了没有啊，中国现在你要紧那也没去。 是的，其实这一次啊，拜登总统第一次来亚洲啊，全世界的媒体包括亚洲各国都有共同的判断，拜登这次来亚洲是为了对付中国来的。那中国自己也是这么认为啊。 嗯。 那美国方面所释放出来的讯息啊，是说拜登总统是想要把全世界的政治焦点从俄乌战争转到中国的威胁上了。这么做好有两个非常重大的意涵呢。第一个意涵呢，就是说刚才我们有谈到很多，譬如说哈，在俄罗斯在乌克兰，这个农人已经开始在种田了。 嗯。 这个美国齁已经重新开始他在那个基辅的大使馆。 对。 啊，也有在估计说乌克兰齁重建的经费大概要6000亿美金。这什么意思？这是在乌克兰已经帮战后在做准备了，要恢复正常生活了，这是认定俄国不可能再攻进乌克兰了。所以呢，本来大家以为说要等乌克兰战争结束之后呢，美国才能可能对付这个中国，现在不是。 还没结束，不用了，时间到了，拜登来了，要把全世界焦点都挪到中国的身上。在美国有人主张借这一次乌克兰战争一次把中俄捆绑在一起，美国一次把它收拾掉。所以说我们就等着看这次的拜登亚洲行他会做出哪些事情来。 我们还看到的是英国首相强森他跟泽伦斯基卡点威，那在通话的过程中呢，他也特别提到的就是粮食危机的这一块。那刚刚青黄有讲啊，粮食危机齁，透过那个数据可以看到价格飙得非常的高，但是宇韶老师啊，这个情势到底有多么的危急，怎么样来看？ 对，本来在后冷战时期啊，新安全观的概念之中呢，粮食危机跟水资源危机呢，还包含气候变迁，是大家关注的议题。可是俄乌战事呢，更加剧了现在的这个危机。怎么说呢？就小麦来说好了，乌克兰加俄罗斯哦，出口的小麦的份额占全球的 30% 左右。第二个，光乌克兰的部分呢，每一个月它至少可以啊输出将近600万吨的谷物啊。各位，五月份的统计啊，乌克兰输出的谷物只剩下多少？大概就十分之一，就60万吨。这样的一个效应呢，除了造成全球粮食价格的攀升之外呢，使得粮食稀缺的国家呢，现在呢受到了冲击。第二是什么？有14个国家现在呢开始限制自己国家的粮食出口，包含印度、埃及、哈萨克、塞尔维亚等等，这些国家粮食基本上已经不够了。第二个是呢，强生可能是听到民怨。昨天呢，这两天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啊，叫做英国的平民美食炸鱼薯条，基本上呢出现了风暴。什么意思啊？炸鱼薯条是英国工人阶级平民美食啦，1860年就已经有了。可是呢，它受到乌俄战争的波及，全英国有10000多家，大概呢会倒3000家。为什么呢？鳕鱼炸鱼薯条，顾名思义就是鳕鱼加薯条嘛。现在台湾的薯条大家都知道，最近也非常非常紧张嘛。 改地瓜条了。 对对对，那关键在哪？那个鳕鱼 40% 啊，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啦。战前一箱鳕鱼台币在5000多块。现在呢一箱将近快台币10000多块。然后呢另外一部分是什么？炸这个薯条炸这个鳕鱼啊，用什么油？用葵花籽油啦。主要的进口来源是乌克兰。所以说呢，鱼从俄罗斯来，油从呢乌克兰来。所以呢成本变贵了。一份炸鱼薯条在开战之前250块台币好像也不便宜，现在破300了。所以你可以发现，从市井小民所面临的这种呢食衣住行就受到影响。所以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作为粮食输出大国的乌克兰，现阶段如果要解全世界粮食的渴，除了呢能够拿到反舰飞弹，能够呢使得敖德萨重新发挥功能之外呢，是不是可以在全球供应链呢吃紧的状况之下呢可以得到舒缓？这一点是什么呢？中国也在打另外的主意，现在不是只有粮食啊价格攀升，石油价格攀升，中国跟印度啊基本上最近呢也跟俄罗斯买很多油了。那印度的部分我们过去已经讲过了，他主要的敌人是中国，所以呢他想要在这个时候呢维系他在冷战时期不结盟运动跟俄罗斯呢良好的友好关系。那中国是什么意思呢？中国自己就是一个粮食跟石油欠缺的大国，中国本身就有呢非常严重的马六甲困境，因为呢 70% 的油跟天然气都要听过马六甲海峡，所以他现阶段呢趁俄罗斯病想办法，那个俄罗斯想办法囤积购买更多的战备存油。所以我们见证了战争呢影响到呢全球的价格跟能源啊。 张善政抵达，院方代表赶紧上前迎接。主席朱立伦、核心幕僚江俊廷也陪同。这是张善政被国民党征召出战桃园市长后，首度曝光镜头前。三立独家掌握张善政整合桃园地方，20号到桃园敏盛医院拜会国民党前桃园党部主委杨敏盛。 你今天是来先跟地方聊聊的吧？ 对，来请教，先请教。对， 那后续之后会跟这个议长见面吗？ 刘立松， 那吕玉玲部分或罗志强的部分呢？ 有在努力中。 从张善政回答中听得出还在努力跟桃园议长邱义胜如何破冰。据了解，张善政跟杨敏胜深谈大约一小时，与会成员包括议员林正贤、朱贞瑶以及谢龙介侄子桃园议员参选人谢克阳等人。谈话内容是要想方设法弭平突袭空降造成的党内怒火。院长刚聊得还好吗？ 聊得很好。谢谢。 聊了什么？ 我们在说话。 那有分。 我们来看国民党的桃园提名之乱了，因为他征召了张善政要选桃园，结果呢，我们最近很少做这么密密麻麻的 CG 了，因为几党几的意见了，大家意见非常多，都是要炮打党中央，炮打朱立伦的。那我们先来看到整个源头当然是因为这个朱立伦提名了张善政而起，然后呢，很重要的是桃园的这个国民党的议长邱义胜，他就是当天呢，狼一点搞啊，但是中常会我偏偏不去开，因为表达我最沉痛的愤怒，然后呢退出了好几个群组，除了议会党团的还在之外，他拒绝跟你们做沟通了齁。那我们再看到是哦，这个桃园市的议会的总召齁，这个叫做徐其万，他呢就在群组里面发言说，东中庸那是要来拜齁，要来收桃，拍谁我们拒绝齁，已经表达这个强烈的立场，因为你怎么会这个样子，非常的不尊重我们地方啊。那再来看到的是哦，鲁明哲，因为他其实是有起心动念，你哪是征召我，我是 OK， 我可以来选的哦。可是呢好，现在这样的情况他也是蛮尴尬的哦。所以他说什么，他说觉得伊巴金啊，他尊重党中央，但是呢重点是你这个修补的行程要赶快来做。那最生气的啦齁，这应该算是最生气的，就是吕玉玲了齁。我的这个给西呀齁，该传的银弹啊什么我都准备好了，我资源都下下去了，你现在跟我讲说新娘不是你，我心里面情何以堪呢？所以哦，他说乱无章法，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那搞不好他可能会脱党来选，这搞不好哦。那我们再看齁，这个万美玲虽然说这个委员他没有出来说他要选，但本来说下个礼拜要，那他现在的说拉蒂的是安内娜 TB 海港齁，你都要找到议长，要把议长找出来，要好好跟他做沟通。可是现在一个状况齁，非常重要的是，来将军我要请教齁，我今天看到一个讯息是这样，不是要找邱医生议长来沟通吗？结果今天张善政去桃园了，他去找谁？他去找的是前党部主委杨敏胜，显然他应该还是找不到邱医生。那我请教你齁，当然要去沟通，要找对的人嘛，现在有切入正确的方向了吗？ 现在国民党的沟通方式齁，完全跟台面上这几位讲说要沟通，要抚平大家心中的痛，要团结，完全是南辕北辙，没有打到靶。 嗯， 为什么邱义胜会这么生气？为什么万美玲会这么生气？为什么李玉玲会这么生气？为什么鲁明哲会这么生气？罗志强我先不说，他是另外一个部分的生气齁。 嗯， 这几个部分在地的生气，为什么众怒难平？ 嗯， 这是最可怕的。这些民意代表、这些议长、这些立委，他的底气来自哪里？投他的每一个票的每一个人， 嗯， 尤其是蓝营的支持者，这些人每个都在炸锅，欸，每个都在炸锅。因为我就讲嘛，当天晚上所有人其实都在骂，那邱义胜为什么议长要离开这个群组？因为他如果不离开，他会被骂到爆。 哎，不是啊。他也算是另类的受害者吧。 因为他是桃园市党部的主委啊。 对啊， 这国民党就这么奇怪了，你只要主席做的不对，大家就会向主委反映，主委如果不处理，主委就会骂到爆。这我都， 主委还变成炮灰哦， 我都承受过，你知道吗？我都承受过会被骂到爆。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离开。那大家说，哎呦，主委不玩了，不玩怎么办？没有人玩怎么办？那大家会稍微不会骂他一点， 嗯， 否则他会被骂死。为什么众怒难平啊？所以朱立伦也好，张善政也好，现在下来，你不是说哎跟邱义胜谈，邱义胜当然要谈。但是你跟邱义胜谈之前，先把所有的民众的愤怒先跟你平啊，这民众都快气死了。你要去见鲁明哲，你要去万美玲，这个人不难见啊，鲁明哲跟万美玲都不难见，因为他们现在是国民党的立委嘛， 他们还算是乖乖牌啦， 他们一定要乖啊， 嗯， 因为他们还有明天啊。 欸，可是张善政有做一件事情啊，他就想说没关系啊，我先找大头嘛，他先找了伯公去做沟通。欸，你觉得这一招有效吗？嗯， 这完全没有效， 完全没有效， 完全没有效，找错人了。 哦， 现在桃园你要找的是实质能够协助选举的人，而不是精神象征。那你找了伯公，伯公是桃园算是非常资深的，算是地方重大的蓝营士绅啊，可以找他没有用，找他吃饭可以啦。你说伯公我们要吃饭了齁，请你来帮我们主持一下大局， OK， 吃饭可以。 但是你叫他去帮你瞧事情，不要再折腾人家老人家了，人家年纪都这么大了，你去找他干什么？那你今天去找那个前主委杨敏盛，说句实话，你也找错人了。杨敏盛杨主委是一个非常好的长者哈，他对我也非常照顾，但是他已经淡出这一块了。哦，他已经不太管这一块。 就今麦的话，现在不是伊啊啦。 对对对，他已经淡出这一块。其实这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也不是很清楚。所以你真的要找到的源头，第一个邱医生你要找到他。那邱医生为什么生气？因为地方的民众生气啊，众怒难平啊。那邱医生一定跟他讲，你不要跟我讲。 哎，将军，我请教你哈，我刚才问你一个问题是说，这样子一个炸锅的情况哈，做这人做意见哦，我补充一下，严宽很跳出来，他沉寂一阵子喽，这家一波底呆哦，他跳出来哦，他说什么？朱立伦用一个最糟糕的方式打出满手的好牌，你拿的是好牌，可是你打了一个最糟糕的方式，你会赢吗？他不认为齁，但是他还是蛮帮这个罗志强讲话，说现在是为了卡罗而卡罗。然后呢，这个台南市议员齁，蔡玉辉他说朱立伦应该要就严重了哦，要下台谢罪哦。那我们看到整个地方炸锅的情况，我刚要问你的是，那这个炸锅的情况到顶点了吗？ 跟疫情一样还没有到高峰。真的，为什么说还没有到高峰？因为现在还有部分的支持者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可能在远在复兴的啦哈，或是远在像巴德的很多那个巴德是很深蓝的地区。但是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们以为是中央已经跟地方跟议长都瞧好了，然后推张善政来。那只要是大家支持，他们没意见。可是现在所得到的资讯是没有议长被欺负了。我们桃园地方所有的立法委员都已经当了二十年的议员的这些立法委员都被人家看成是没用了。都看是没用。那当时朱立伦顾虑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不要提名了吕玉玲得罪了罗志强。那提名了罗志强得罪了吕玉玲或得罪了议长都不好。那最好的方式是团结，这是他的目标嘛。 最好的方式这几个我通通都不要，结果得罪了这几个人啊。 小孩子才要选择，大人是全都得罪啊。对。我不是说我得罪一个得罪两个，我是主席呢。我是主席，我大人我全部都得罪，你们不听我的是不是？都不要选。所以要讲出一句话，不是说谁想选就是可以谁选的，就是我讲了才算。那这个状况现在整个基层包含朱立伦的本命区巴德都炸锅了。巴德都炸锅了。巴德是眷村很多很多老伯伯这些资深的人都在那边啊。他现在朱立伦的父亲也还在住在那里。现在大家都在讲说你们在搞什么，桃园是不想赢的是不是？不想赢就早点讲，就不要参选，我们支持民众党去嘛。对不对？民众党推出赖香伶啊。那为什么你们还要搞成这样？这样子黄伟汉讲的一点都没有错了。真的很难赢啊。因为现在众怒难平啊，现在整个翻天覆地的那种抱怨还没有到顶点。我觉得经过了礼拜六礼拜天你就知道了。因为朱立伦他不会去跟这些民众接触，有本事你把桃园13个区一区一区的所有的支持者集中，我亲自来跟你们说，不是亲自来说明白，带着张善政跟这些人接触，他没这个胆。我告诉你，按照深蓝这种凶狠的嘴脸会当场翻脸。会当场翻脸。我都遇过这样哦。带着某个我们国民党的高层到某个区去，人家都指着他鼻子骂，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你来干什么？你再来我就丢鞋子。 所以你已经可以预见说，因为我知道是这个朱立伦齁，搞不好他会带着黄健庭秘书长啊，或者是说亲自跟这个张善政一起去，他们是想要去议会党团去就跟他沟通说服嘛，但是已经是事后修补的事情了齁。所以你说搞不好到时候会当面给他们难堪哦。 他不会第一个出现，他会叫秘书长先带着张善政去，然后回来告诉你状况怎么样，被骂到臭头，他就不会去了，他就不会去，他会去美国了，美国六月底下旬回来再看有没有怎么样，他不会亲自去，这是朱立伦的个性。但是我说现在基层的人，连他的故乡啦，连他的巴德区的选民都翻天覆地的骂人啦，所以我觉得哈，这一波整个桃园。会不会赢？我先不要讲桃园会不会赢，会影响到其他县市都输了。会有外溢的效果，这个外溢效果不是增加的效果，是低落的效果，会让人家觉得你本来这些支持者都已经恨铁不成钢了，现在觉得你根本连个铁都不是，你是一块泥啊，你是一块泥，我怎么浮上台面？所以大家恨到这种程度啊！所以很多现在都在讲说，我希望大家会团结。所以很多立委啊，在地的立委，连鲁明哲、万美妮都说希望大家会团结。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知道这很难做，做不到了。那吕玉玲会不会脱党？我给大家一个方向来想， 他不会脱党， 不会的， 他不会脱党的，因为他认为党不是朱立伦的，该离开的不是我，是你朱立伦，所以他不会脱党，他绝对不会脱党。 将军，你讲到一个对的点哈，因为现在已经在推演选后的那个状况啊，就是选开完票之后会遇到什么情况？11月26号投完票之后，朱立伦可能要滚蛋了，已经有人推演到这边来了。那子泽哥，好好的一盘棋下成这个样子，大家在讲哎、欸，真的投完票之后，搞不好下台谢罪，不是现在讲讲而已哦，会演变成那个样子哦。 没有，党主席本来就要负责最后的成败嘛，哦，不要说国民党、民进党也是啊，选不好可能主席都要下台啊。 哎、欸，但是国民党过去惯例是没有啊。 有啦，有吴敦义主席当时选不好也是下来啊， 被罗志祥轰下台的。 这个我要讲哈、哦，坦白讲，这一次的提名我用8个字形容啊，我认为人选是高招，过程是略显粗糙啦 哦，那非常粗糙。 那这个就好像如同这个鲁明哲委员所说的，他讲的最直白啦，现在开始要做什么修补伤痕的行动嘛。那所以大家都知道齁、哦、你看喔、哦、现在大家在评论这件事情大部分都是针对齁、哦、那为什么事先没有先告知地方人士啊，议长没跟我说啊，这里委没跟我说啊，什么什么。可是对于张善政这个人倒很少批判他，因为张善政坦白讲，他做过行政院长，他的学经历啦，他的人品啊，他的各项条件看起来是不错的。 哎、欸，可是我跟你讲哦、喔欸，他是在桃园工作过，在桃园工作不叫做在地经营哦、喔，这是完全两个概念哦、喔，不应该混为一谈的哦、喔。 是啦，其实我看这一次提名也没有特别去强调说他是不是在地啦、喔，那他的确在那边工作过。 不是、啊，重点是朱主席他反对空降啊。 是，这就是主席要去承担的啦。他的确说过这件事情，那所以说最近对他的批判也从他之前所讲的哦，就是说啊，你这个什么要民调要高的啦，齁，然后要在地的等等，这个现在都变成他的什么后坐力了嘛、嗯。那我承认这是事实。那我觉得这一次的提名是这样子啦。朱主席看起来呢，他就是掌控这个整个提名的这个过程或结果。那既然你是完全掌握，那你最后就是什么完全负责嘛。 完全承担啊。 对，完全承担。我要讲的就是说、嗯、最后真的是成败论英雄。假设喔、哦、我当然我也是这样希望张善政最后赢得了桃园。那我觉得对朱立伦主席当然是大加分啊。他不请主席坐稳，搞不好他更上层楼。但是反过来讲，假设桃园输掉了，对他真的是重击重创啊。所以说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这一次我认为就是说现在对国民党也怎么赶快去做一些修补的动作，怎么赶快去跟大家挨下子齁，怎么让大家现在这个时间点上的情绪赶快抚平啦、啊。我要讲就是说，坦白讲当然大家会有很多批判齁，可是做一个党主席齁，你面面都要去顾及到这个位本来就不好走齁、哦。那坦白讲做得好加分，做不好扣分。那对于国民党而言，当然就是要选一个最强会赢的人。那到底怎么样是最强会赢？ 你每次讲这个，我跟你讲，最强会赢的人，那个鲁明哲、万美玲、吕玉玲，大家都气得要死。你是说我们都很烂是不是？你说我们都是 C 咖是不是？那个火哈，继续你继续讲，他们继续烧。 你多少把我切断了？我正要讲，会赢最强哦，到底是用什么标准？那看起来朱主席他自己心里有一把尺嘛。 来，将军， 我讲哈、哦。指责真的是个忠贞的国民党人，难怪他没事我被开除哈。但是我 是你自己退党的 吧？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哦，这种忠诚是帮不了国民党的，真的。我为什么会离开国民党？因为这样我才能讲实话。我讲出很多忠贞支持国民党员的实话。张善政为什么到现在？我跟张善政非常好，我跟他很熟，我他的桃那个花莲我都去过，我还跟他吃过那个薄荷叶，我跟他非常熟。但是呢，我讲，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对他的攻击不多？你去看他的脸书，看他攻击多不多？张善政的脸书下面被骂翻了。他大概包含了跟韩国瑜一起在选总统的时候，他被骂的时候他不会痛，为什么？骂他都是1450骂不会痛，绿营骂他也不会痛。现在进去骂他都是自己人，你知道吗？那种才痛啊！每个都讲说，院长，我本来真的是很看好你，也觉得你很棒，可是你怎么会躺入这场浑水，当朱立伦的马前卒呢？他是这样子留的呢，所以这对他伤不伤？非常伤。所以说这一次，他为什么会点头？我真的想不透，我真的想不透。难道真的认为桃园跟苗栗一样吗？只要国民党推出来的就一定会当选吗？我真的要跟张院长讲，你错了。我在桃园住的不久，25年而已，真的没有多久啦。桃园已经改变了，从我25年前搬到桃园，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桃园25年前 眷村林立，都还是平房，没有经过眷村改建，大家都是齁血浓于水，都是从军中出来或从警察出来教育界出来的，大家真的是非常爱国民党。那时候不是因为国民党做得好，是因为没得选择。那现在已经改变了，为什么？现在经过了郑文灿的八年，桃园真的改变了，因为以前桃园没有的东西现在有了，以前桃园缺的东西现在不缺了，而且以前认为说民进党上来不会照顾国民党，郑文灿一样照顾。有的老伯伯亲口跟我讲，他说我是90岁的老伯伯，我打过韩战，我告诉你，他说主委这一次我不能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我说为什么？我这一口假牙是郑文灿的福利帮我装，所以我吃人家的东西啊，我要支持他。哎，我叫我说什么？那我说那以前的县长没有照顾你吗？他说以前县长的时候我要自己花钱去装，这是老伯伯亲自跟我讲的，所以已经不一样了。那这一次呢，这次张善政能不能够翻转桃园，我觉得几率非常的小，非常的小。 你讲个数字啦，非常小是在几趴？ 20%， 就 20%会赢。 你就是说你有80%不看好。 为什么说20%会赢？你知道吗？第一个，吕玉玲会支持他吗？我不知道啦，应该是嘴巴会支持啦，心中有悬念啦。 欸，她其实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她抱着她老公哭欸。 一定啊，她老公本来要选议员啦，因为她要选市长，议员都不选了呢。那你说他们的牺牲有多大，对不对？然后邱毅胜一定嘴巴会很支持啦。但是他会告诉你说，第一，我没有办法当你的竞选 者。嘴巴很支持，身体很诚实。 身体非常诚实，他会跟你讲说，我自己也要选举，所以我没有时间帮你选，所以你就自己努力。那第三个，你说万美玲跟鲁明哲现在都跳出来说我一定支持党中央。对，支持党中央是怎么样支持法？是支持朱立伦还是支持张善政？他没有讲清楚哦，我支持党中央。所以桃园的这种浮选我真的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人选不符合大家觉得公平公正原则，上一次陈学胜是透过民调出来最高票哦，搞得杨丽环还出走。 对。 那种经过民调出走，大家觉得那这样不够团结不好。这样都不团结了，这次是完全没有民调，直接找一个跟桃园完全搭不上关系的人来这边选。如果说你找韩国瑜来选，你认为韩国瑜来桃园选得上？我告诉你，一样难选啊！ 真的吗？ 一样难选，因为从你离开高雄市之后，你有来桃园做过什么事？ 那于将军，我请教哈，韩国瑜在这一个提名张善政的角色，因为当然朱立伦他的盘算是啊，我跟这个我是问过韩国瑜的啊，我是跟他问他推荐了张善政我才拜托他的嘛，你怎么样来看他的角色？难道是现在已经布局到齁，当然大家希望说党主席不要有私心啦，可是私心就是那个心魔2024的部分，那我如果不跟韩来做一个结盟的话，我搞不好被战斗蓝给怎么样的啦齁，怎么样来看？ 这就是让基层更炸锅的一点，有本事你就一肩扛，你不要拖个韩国瑜，有本事你就自己指导，不要拉一个马英九。你拉了马英九，想用马英九来牵制罗志强，拉了韩国瑜，希望把罗志强所有的韩粉全部吸光，让他自废武功，人家就觉得你太权谋了。那韩国瑜怎么说？我也是被告知的，我也是被告知的，只是邱毅胜是当天中午告知，我是前一天知道。就这样，那你想想看，韩国瑜曾经跟张善政搭档选过正副总统，他问他说：“哎，那张善政来选桃园市长，你觉得怎么样？”你能认为韩国瑜说不行，他不适合，他非常烂吗？不可能嘛！ 客套一下， 一定会说：“ 哎、啊， 不错哦，这是个好棋哦，乐观其成。”哎，这叫做推荐吗？推荐是说你完全没有人选，我打电话给你，哎，拍谁？我这边有一块很好的牛肉，又便宜又好用，我推荐给你选桃园，这才叫推荐啊。所以你不要把客套当背书，所以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哎，你不要拉韩国瑜背书哦。”那马英九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回应，为什么？你知道？因为顾忌到罗志强的想法，因为这一场选举里面。 晃哥，我请教哈，其实我们现在觉得替国民党的全台失火哈，会蛮担心的。他到底下一步还要突袭的是哪一个县市呢？来，我们这边整理出来哈，我们来看到这一个局势里面，罗志强说我很错愕，我很惊讶；吕玉玲说毫无章法；然后呢，万美玲跟鲁明哲啊，现在是乖乖牌了，尊重党中央；然后邱毅胜呢退出了群组，表现他的。火大，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是哦，其他的地方我们来盘点一下哈，因为这个地方哈，新竹市的部分议员林根仁，议会党团大概该休听哦，还开了一场记者会哦，表示他们是支持他的。不过现在传出来的是，党中央又有自己属意的人了哈，是前立委徐新盈哈，这 在朱立伦的心目中，这是骑兵啦，齁。啊，但是呢其他人觉得这叫突袭，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到的是哦，在苗栗县的部分，齁，我们前两天有聊过这个有京剧的中东锦议长啦，齁。那可是呢议长他认为他自己是有基层实力的，对不对？齁，那因为党中央说啊，你有一些什么前科啊，齁，或者是什么性侵等等那些事情，他就是不认才出来开那一场石破天惊的记者会嘛。但是我们看齁，说朱主席锁定的是立委徐志荣，可徐志荣讲说我还不会的意外啦齁，啊如果继续被 push 的话搞不好可以考虑一下。其实之前曾经有发生过一次，也是处理的很粗糙，只是因为陈以信不敢丢齁，他不敢讲而已。在提名谢龙介那一场呢，人家陈以信资源才刚下下去，他的看板才刚上，然后就说诶新郎不是你啦齁，所以来换歌，我们整体来看齁，朱立伦已经有过这一次的经验，现在又有桃园经验，你觉得在新竹市在苗栗县是不是有可能下一步继续突袭？ 他会重新再演一次齁，因为其实贵雅举那么多案例齁，我只证明一件事，就是我从朱立伦去年当选党主席之后，我就对朱立伦的评价，我说这个人处理政治的能力非常的糟糕，真的非常的糟糕齁。我先不评论人选，人选好不好，张善政适不适合，等将来进入真正选战之后，自然他的对手会去检验他齁。而且从我们以前对张善政的认识，张善政是还蛮容易说错话的人齁，他那时候跟韩国瑜搭档的时候其实说错不少话齁。人选我先不讨论，我讨论的是过程跟张善政这个人，因为张善政昨天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就刚刚有提到打电话给吴伯雄。没有错，伯公是精神领袖。可是伯公在桃园这几年他已经不太管政治的事情了齁，连他儿子吴志扬当过县长也都不太在管了齁。如果我是张善政，我应该找谁？我应该去找邱毅胜，我应该去找吕玉玲，我要去找万美玲，我要去找罗志强。你要先找这些人才，你怎么会去找吴伯雄呢？找吴伯雄代表张善政这个人的思维里面还是那一套老旧的思想，我搞定上面的，底下就乖乖，大家就乖乖听话了。你觉得有这么简单吗？好，那接下来新竹县，我研判朱立伦会重演一次桃园市的，就是他会提名徐新盈。 新竹市啊， 对，新竹市， 新竹市真的是徐新盈哦。 那要不然徐新盈回党干什么？嗯，他回国民党啦。 而且最近好像还是招兵买马齁， 对， 一起入党。 没错。那请问林根仁，我不认识他，我完全不认识他，我也不知道这个人好不好。但是对林根仁，我们站在林根仁的立场来讲，我后面有议会党团支持我，然后呢我为国民党在新竹拼这么多年，叫你提名一个徐新盈，林根仁只要问朱立伦一句话，请问去年四项公投的时候徐新盈站在哪一边？他没有站在哪一边嘛，谁在帮国民党在拼？是林根仁在拼呢、欸。嗯，就我为你做个老官，去让你嫌个老卵，说我不会赢，然后提名一个徐新盈，那你觉得基层会不会反弹？我跟你讲，基层一定会反弹。更何况你要知道，新竹市议会的生态里面哦，无党籍是最大党哦。国民党其实并不多、哦、新竹的市议会生态比较特别，他无党籍是最大党，而他的无党籍是可蓝可绿的 哦，因为无党籍曾经支持过柯建铭选立委的时候、所以新竹市生态非常特别。那至于苗栗县呢，我一定要讲一下这位人间极品、哦、国民党的人间极品中东锦。我研判徐志荣不会选，为什么呢？因为苗栗县两个最大的派系流派跟黄派都不支持徐志荣所以徐志荣基本上我觉得他不会选，因为他没有资源可以选。我们都知道在苗栗县选举要花很多钱，要花很多钱，我没有说会选了，我说要花很多钱。好，那没有派系的资源你是选不下去的。那中东锦有没有支持？有，因为他当议长这么多年把议员同仁们照顾得很好，照顾得很好，所以议员都很支持他，因为当县长之后可以照顾得更好。但是如果朱立伦最后提名中东锦的话，我跟你讲，苗栗县是现在台湾西部唯一没有政党轮替过的县，永远都是国民党在执政。如果朱立伦提名中东锦，我有期待今年苗栗县会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你不要真的以为苗栗人看到国民党就一定会投下去啦。 不是基层实力很雄厚吗？ 对，可是问题是 你觉得那一场记者会整个砸锅了？ 你觉得苗栗人搞不清楚通奸跟强奸的差别吗？你觉得苗栗人搞不清楚肠子露出来是轻伤还是重伤吗？你觉得苗栗人搞不清楚被管训他是叫政治迫害吗？我自己是苗栗人，苗栗人没有那么笨啊。 而且我跟你讲，徐定珍，因为国民党是民进党提名徐定珍， 对，是跟这个合作的嘛， 对，没有，他现在已经加入， 正式加入民进党。对，现在是民进党的。 徐定珍以前当头份镇长，现在改名叫头份市哦。他以前他连任头份镇长，其实他的得票数都非常的高。那以前是无党籍，这次加入民进党。徐定珍其实在地方上的形象非常的好，然后呢，政绩也还不错。所以你不要以为徐定珍是以前民进党提名的一些候选人，在地方上可能比较没有基层。徐定珍是有扎实的基层，他这一辈子都住在头份，他是有非常扎实的基层。所以我真的很期待，国民党朱立伦，你一定要提名钟仲景这个人间极品、哦、不是因为他跟我同姓，我帮他讲话、哦、他真的是人间极品，你一定要提名他，因为我期待的苗栗第一次政党轮替很有可能在 现在的时间，我们要透过视讯连线，我们连线给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石坂老师，我请教，因为我看到你一篇文章，你是这样讲的，你说中国政局现在面临的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而且呢，你非常大胆的说，你说习近平可能已经他的权力被架空了。我要请教的是，你是如何观察，你为什么觉得说他的权力已经被架空了？来，石坂老师。 我观察到，就是说我观察中国政治已经20多年了。那么每次党大会之前呢，他们都有各种消息放出来，就是各种消息出来并不奇怪，但是奇怪的是他们的官媒在已经就是说突出李克强，而且对习近平的这种曝光率是非常少的。我们知道，如果在我们民主社会，如果要选举，假如说选总统的好，那选总统的候选人一定会说出很多愿景嘛。我要当选会怎么样怎么样，完全看不到任何消息。就是说现在习近平他执政了中国10年，大家看不到任何希望，经济搞得一塌糊涂，在外交上搞得四面楚歌。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党内很多人都是已经忍无可忍了。那么这一次这个20大之前是扳倒习近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所以说我们看到最近放出来的消息都是对习近平负面的消息，而且习近平当然说，比如说人民日报今天有习近平，明天没有习近平，这个是他们在党内还在做非常激烈的攻防。但是很奇怪的是，现在这个时候突出李克强是个很奇怪的信息了。就是李克强5月14日那天，人民日报9000字的文章，李克强在3个星期之前4月25号的讲话全文登载出来，而且那个讲话是完全没有内容的，根本没必要登载。所以说光凭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现在中国官媒在有意突出李克强。所以说呢，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现在看到解密的很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由最高领导人被架空其实有好几次的历史。所以说现在我认为党内正在进行非常激烈的白热化的抗争，那么到底就是说出现什么结果我们还不好说，但是或者是习近平被拉下马，或者是怎么说呢，习近平被迫改变他的政策，比如说上海的这种动态清零政策，或者是支持俄罗斯的这种和美国为敌的外交政策。如果习近平会不会改变这个政策，这是今后权力斗争到底鹿死谁手的一个重要的观察地点。 好，我们非常谢谢石坂老师带来他的观点。我们讲习近平他再会斗也要用领导来服众。那再讲到朱立伦，他是国民党主席资选以来第一个得票没有过半的党主席。阿公他拍天爱好一个掰卡，县市长的提名他用一个霸王的姿态强压地头蛇。好，提名也好，征召也罢，你手段让他看又 low 哎。不过呢，我们看到其实接下来要聚焦的就是刚晃哥讲的苗栗怎么提，新竹市你要怎么提。蓝营在年底的选情现在有一股叫做全台失火的氛围，但是万万没想到放会席而出席三米郎是自家的党主席。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新台湾加油，我们再会。